我们说深度挖掘某人的潜力，能不能用 dig 这个单词？我曾经听友那么大胆的使用过啊，既有中式英语的嫌疑，但现在好像有人这么用，但是其实又一个词比它更合适，就是 develop， 叫 develop one's potential。我说直接用 dig 听起来有点稍微有一点这个中式的感觉， 太原始了啊。 嗯， 可以说 dig a hole 是吧？ dig a hole 可以。那么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this time we dig in， 我们就开始吃了， dig in， 能想象到这吃饭的这个壮烈场面呢。 dig in 这个词汇大家可以参考史莱克二里面的这个中间他们吃饭的一个场景啊。let's dig in， 我们开始吃吧， dig in。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Goodbye.